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欢迎收听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新疆交通广播报送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刚。本期环球旅行家，我们邀请您一起走进冬季的新疆。 新疆的冬季漫长，天山阿勒泰山被封冻在冰雪的世界里，在阔叶林与西伯利亚红松交相辉映的阿勒泰山区，活跃着图瓦人和哈萨克人的马拉帕里，与常绿的雪岭云山相伴的，还有炊烟袅袅的木屋和屋内热烈飘香的美酒奶茶。风足一年的牧民们得以有时间尽享收获的喜悦。欢迎走进冬季新疆冰雪风情的世界。 冬季的新疆晶莹剔透，银装素裹，那些曾经藏在深闺的冬季美景，也在这些年白雪变白银、冷资源变成热经济的政策号召下逐渐显露人知。今年的新疆冬季实行的是二加一加 N 的发展格局，天山沿线的乌昌地区、阿勒泰地区的冰雪资源成为冬游新疆的首选地。阿勒泰地区旅游局副局长韦红斌： 阿勒泰是新疆的旅游大区，冰雪是阿勒泰独特的宝贵资源，它不仅有世界上少有的，也是全国更是绝无仅有的这个冰雪资源。那么阿勒泰全年的降雪期是179天，积雪期是134天，雪量充沛，存雪期长，特别是位于世界滑雪的这个黄金纬度线，雪质、雪量和雪期以及它的气温、风速等等吧，这些滑雪条件呢均为世界的一流。今年还被国家气候中心授予了全国唯一的这个中国雪都的称号。从专业滑雪人士对雪的这个等级划分来说呢，阿勒泰的雪是被称为雪中极品的粉雪，可以与世界知名的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日本的北海道区域相媲美。我们完全有底气说，我们阿勒泰的夏季旅游资源是国家级的，那么我们冬季的这个冰雪旅游资源呢，那就是世界级的。 冬季的阿尔泰山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气势磅礴的茫茫雪原，白雪皑皑的华林雾凇，水墨世界的和睦，晨雾弥漫的神仙湾，还有图瓦人的马拉帕里，这些都构筑了阿尔泰山的绝世胜景。而这条山系所覆盖的多个地区和县市，众多活动贯穿整个冬季。阿勒泰旅游局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聂晴： 整个冬季呢，我们主要是依托我们这个阿勒泰世界级的冰雪旅游资源和我们是人类滑雪起源地的人文资源，把我们整个阿勒泰地区的这个四区一带呢，打造成我们冬季旅游的核心竞争力和引领产品。我们的四区呢，分别是我们的喀纳斯和睦极美雪乡冰雪旅游度假区和乌伦古湖的冬捕民俗体验区，阿尔泰的滑雪旅游度假区和可可托海高山峡谷的自驾旅游度假区。那么一带呢，就是连接四个区域的我们的极美雪乡冬季黄金的冰雪旅游带。那么在这个四个区域呢，各有特色的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你比如说我们的喀纳斯和睦极美雪乡冰雪旅游度假区呢，我们主要是以这个和睦过大年为主题，开展这个丰富多彩的赏雪、戏雪、泼雪、跳雪等雪上的这个休闲活动，组织丰富多彩的图瓦民俗活动。那么以我们这个喀纳斯为主线呢，带动我们周边的布尔津、哈巴河、吉木乃等县的冰雪旅游的融合发展。那么乌伦古湖的东部民俗体验区呢，我们是以这个乌伦古湖的这个冬捕节为核心，不断丰富完善我们的冬季旅游产品，同时呢，我们也打造这个丰富多彩的一些文艺演出，开发全鱼宴，让游客呢在体验我们福海冬捕这个热闹壮观场面的同时呢，也能参与到这个投鱼拍卖啊、鲜鱼购买、冬钓、冰上运动等等的活动当中来，也是增加我们游客呢来我们阿勒泰参 参加东部民族活动的这种体验感。 嗯， 那么我们阿尔泰的滑雪旅游度假区呢，主要是以我们雪都阿勒泰的品牌为核心，我们也是加快了我们阿尔泰山的野雪公园的建设，同时呢改造我们的这个离城市最近的这个将军山滑雪场，新建了这个可可托海的滑雪场，形成这种差异化的发展，提升综合体验效应，将我们阿勒泰呢打造成咱们全疆乃至全国的这个滑雪产业的引爆点，打造这个世界级的滑雪大区。 嗯，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加快了这个高端酒店啊、民宿体验的开发建设，着力的提升这个直升机滑雪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那么在我们的可可托海雪山峡谷自驾旅游度假区呢，我们主要是依托的这个额尔齐斯大峡谷独特的地质奇观，以这个雪山峡谷探险为核心，与我们的红色文化教育、民俗文化相融合，形成这种雪山峡谷揽胜、爱国主义教育、民宿体验等产品，来展现我们这个额尔齐斯大峡谷的神奇魅力和丰富的人文特色。这主要是我们四个区域的重点的打造的方向。各县市的活动呢，也是丰富多彩的开展。你比如说，这个冬季呢，我们阿勒泰市将举办第16届的冰雪风情游的开幕式，以及第12届的人类滑雪起源地的这个庆典活动。那么我们富蕴县呢，将举办第8届的风情游以及这个极寒越野挑战赛。还有我们这个布尔津县的这个雾凇节呢，已经连续举办了3届了。那么今年的这个福海的东部文化旅游节呢，将从1月份一直持续到3月份。那么我们喀纳斯呢，这个冬季主要是四个大的活动。首先呢，是举办这个冰雪风情节、冰雪嘉年华的泼雪节和和睦过大年，举办这个冬季的冰雪摄影季以及单板的野雪邀请赛。吉木乃县呢，我们将举办这个萨乌尔山的冬木旅游文化节。清河县呢，将举办这个冰雪民俗文化展演和体验。所以说整个这个冬季啊，我们阿勒泰呢，大大小小的这个节庆啊、赛事啊、民俗活动呢，将达到85项，可以说持续了我们整个的这个冬季，整个冬季呢是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来开展我们这个冬季旅游。 美丽的你出现在了面前，好像一阵风，深情的眼不是迷醉我的心，这是什么感觉？你的天空总是蔚蓝安详，没有地平线，水的中央站着我的女孩，身姿好像仙。远方有个声音对我呼喊，引我来到喀纳斯，没有什么能够比对你的美，我的喀纳斯。 目前喀纳斯景区全域门票执行的是淡季价格，通行喀纳斯、白哈巴、禾木景区只要每人100元，3天有效。交通方面，游客从乌鲁木齐飞至阿勒泰机场仅需要70分钟。如果您想要更加经济的方式，并且想体验绿皮火车穿越雪原，则可以选择火车抵达北屯市，选择当地的包车定制旅游服务。坐上马拉帕里去看日出，在古老的木屋里听当地老人讲述喀纳斯禾木传承下来的雪域文化，在吉祥善院里看马蹄乐队表演特色的喀纳斯民谣歌舞，看一场呼麦，来一曲黑走马，感受的是图瓦人和整个冬日的热情。离开阿尔泰山，天山的雪岭云山在冬季一样翠绿挺拔。如果是冬游新疆，伊犁是一个可以穿着衬衣滑雪的地方。伊犁河谷冬季气温相对暖和，降雪量丰富，冰雪景色壮观，具备良好的冬季旅游优势。今年伊犁地区将举行包括冰雪加国际购物节、冰雪加动漫、冰雪加网游、冰雪加美食、冰雪加沙漠越野赛等在内的22项精品旅游项目。当你熟悉看惯了丘陵草原的连绵起伏，而冬季的黑白硬化、明暗交替一样会让你赞叹不绝。 阿拉提的晚风吹动山坡，吹弯宫奈斯河， 正好我的姑娘唱着情歌。 翻过天山，新疆的南部区域虽然降雪稀少，但是冬天同样不寂寞。从冰雪飘飞至梨花盛开，被誉为华夏第一州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冬春奇幻之旅也吸引着八方游客，包含运动竞技休闲游、南北冰雪美食游、新民俗新文化旅游、缤纷冬春八周行等在内的35项节庆活动，组成了一桌冬春旅游大餐等您品尝。八州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段雪平。 大家都知道我们八州经常说起来，北有中国西海格子腾湖，中有丝路古道罗布诺尔，南有昆仑南下的向阳湖，这里呢都是因水而充满了灵性，也呢是游客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嗯， 所以呢今年年底呢中国西海格子腾湖冰雪节，包括和硕的金沙滩迎新春冰上龙舟赛，以及呢罗布伦村寨的冰沙艺术节，且莫县的向阳湖首届冰雪节，另外呢在12月份有中国最辣的大蒜且莫香蒜挑战赛，明年的3月份呢轮台将举办首届美食大赛，这样的一系列的美食的活动，欢迎呢全国的游客和朋友们呢来感受无风有雪温暖有味的八州。 嗯， 另外呢重点我们在这个民俗文化旅游呢也是我们今年要推的一个重点，主要呢是立足中国的传统节日，包括这个祖鲁节、元旦、春节、元宵节还有肉子节这样一些节庆活动呢，我们举办系列的活动。比较好的呢，比较大型而且每一年都在做的呢，像这个中国著名的红酒品牌香都酒业的新年酒会及明星演唱会，延吉县的宠物竞技大赛、美食巡展。另外呢其实要说起民俗来说呢，我们八州每年的赛马活动应该是持续时间比较长，参与范围非常广，并且呢深受群众的喜爱。比如说今年要开展的第7届的博斯腾湖赛马大会、延吉县迎新年的赛马大会、和硕县金沙滩那达慕大会赛马赛骆驼等这些活动呢，应该说各具看点。同时呢我们今年重点推出了一个这个文化加旅游的项目。八州呢现在目前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传承中心一个，就是玉林的罗布诺尔博物馆，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景区景点是这个罗布伦村寨和博斯腾湖，同时呢开放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个，就是孔雀河风隋、米兰遗址、七个星千佛寺、满汉王府、八轮台皇庙，以及呢这个塔里木石油展览馆。这是呢八州呢我们今年重点推出的文物加旅游的线路产品，希望呢大家来体验和感受。另外在延吉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包海的麦袋节，包括博湖县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等一些活动呢，将和我们一起走向新年。另外呢在这个冬天呢我们也将举办系列的摄影大赛，比如说这个大美八州和硕盛景、延吉的这个巩乃斯的摄影大赛、东赏天鹅这样系列的摄影大赛活动吧，让大家过一个丰富多彩温暖又非常美好的冬天。 运动自驾游、冰雪民宿游、非遗文化游、行社大片游以及红色静心游，飞雪春花此处不同，乘坐飞机、坐着火车、带上家人和憧憬，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新疆冬日之旅吧。除此之外，乌鲁木齐铁道国旅还将利用新东方快车、国列车体、双层旅游列车等资源，推出踏雪巡抚乌伦古湖、秘境喀纳斯等活动。港中旅新疆国际旅行社依托新疆冬季丰富的旅游资源，推出了一场有温度的北疆冰雪探险之旅。今年冬天，乐雪节、美食节、文化风情节、沙漠越野赛等196项活动纷纷在新疆大地举行，时间跨度一直到2019年4月。冬春好戏即将上演，欢迎您走进新疆，感受不一样的新疆冬季美景。 大河河山一幅画，整装待发，约定天地之大，纯洁的冰雪用心写我们的童话。 家，五彩肤色，绽放和平之花。 激情的约会，用心召唤你我他。冰雪舞动，随阳光一场， 让每一个身影在闪电潇洒。 天地舞动，地球从冬转到夏， 每分爱都是从小到大。 冰雪舞动，再三到一花， 让每一个梦想能勇往直达。 天地舞动，世界始终是繁华， 梦一回首，复兴的中华。 感谢您收听本期由新疆交通广播报送的环球旅行家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再大一个家，五彩肤色，绽放和平之花。 激情的约会，用心召唤你我他。闪电潇洒，天地舞动，地球从冬转到夏，每份爱都是从小到大。冰雪舞动，三岁到一花，让每一个梦想能有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三八重庆私家车广播的主持人蓝天，欢迎收听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环球旅行家第23系列节目主题，冬天来玩吧。说到冬天的重庆，虽然没有北方的白雪皑皑，但是啊，冬天的重庆却是泡温泉的好时节。您知道吗？重庆啊，在2012年就被评为全球首个世界温泉之都，可见啊，它的温泉资源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而冬天呢，又恰好是泡温泉的旺季，所以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冬天到重庆来玩吧。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温泉，就不得不提到中医养生文化了。中医养生文化是历史悠久，尤其是温泉养生更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我们都知道啊，中华温泉养生呢，其实是帝王养生。像汉朝的时候呢，皇帝就喜欢啊，把西域进贡的香料煮成香水，倒入温泉池中，以沐香汤。像隋唐的时候呢，皇家也是大兴土木，扩建华清池，并且呢，还设有温泉监理这样的一个职位，专门负责皇家沐汤事务。那其实啊，温泉养生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一个呢是依靠地热水的温度，第二个是温泉流动时产生的机械冲击的作用，第三啊是温泉当中所含的矿物质成分。这样的一些泉水水柱呢，本身对人体呢就是有按摩作用的。在一些专门修建的按摩池当中，泉水急速而下，利用落差产生的冲击力按摩人的肩颈、背部、腰部、腿部的肌肉，对平时我们久坐电脑前的肩背僵硬、腰酸腿痛有着明显的改善作用，所以也是赢得很多上班族的赞叹。还有专家说啊，泡温泉对现在脑力劳动者的亚健康状态有着比较明显的疗效，并且呢，把这个泡温泉跟劳逸结合，进行有氧运动，并列为消除预防亚健康状态的三大良好生活习惯。有资料就显示说啊，泡温泉不仅能够松弛神经，而且呢，还可以缓解压力、排除毒素、增强体质等实质性的功能。哎，但是您知道吗？泡温泉应该怎么泡呢？这个可是有讲究的哟。 什么泡温泉还有讲究啊？泡温泉不就是把衣服换了，然后直接跳进去就可以了吗？ 泡温泉当然有讲究了。泡温泉的时候尽量不要同时去按摩，因为这个时候呢，水温的作用，我们的身体血液循环已经在加速了，包括我们的心跳也在加速。如果同时的按摩，会加大此时心脏的负担，造成不好的伤害。还有呢，就是泡温泉呢，主要是在下半身泡在水中，相应的部位血管会被扩张。如果您要从坐着变成站着，容易导致脑供血不足，特别是老年人。那轻者呢，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严重的人呢，可能会容易摔倒，所以起身的时候应该谨慎缓慢。另外呢，还有就是控制水温，像过高的水温呢，就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容易造成心悸憋气。38摄氏度到40摄氏度之间的水温是比较合适的。进入温泉池以前呢，脚先入池，先泡双脚，再用双手不停地把这个水呢淋泼到全身，适应水温以后，才全身的下到泡池里面。那我们在泡温泉的时候呢，可以尽量的闭上双眼，用冥想的心情缓缓的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才能真正释放身心的压力。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重庆的铜井温泉走走看看。铜井温泉风景区是位于重庆的渝北区铜井镇西北1公里处，在长江北岸玉林河支流温塘河的两岸，地处重庆1小时经济圈内，距离重庆市市中心解放碑60公里，距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呢大约是30公里，景区面积15平方公里。重庆铜井风景区具有得天独厚的温泉资源，奇险峻峭的峡谷景色，一里梦幻的洞穴风光，它还流传着无数动人的民间故事跟传说，也是承载了无数美好的记忆。 景区呢有桐榄、山水、林泉峡、洞瀑、天池等等这样的美景，以桐景峡园居古巴渝十二景之首，历代文人墨客盛赞为武陵仙境。那接下来我们将会请出桐景温泉风景区的李经理来给我们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到了桐景温泉风景区应该怎么玩呢？你好，李经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桐景温泉的李经理。桐景温泉在咱们重庆确实是老牌的温泉了。之前桐景温泉就是水桶的桶，然后是那个景，就是那个坐井观天的那个景。然后后来演变到就是统一的统，然后景是景区的景。 那我想问一下，说到桐景温泉的话，咱们重庆的温泉呢也特别多，桐景温泉的优势是在哪里呢？ 桐景温泉它矿物质含量特别考究的，它的那个泉水富含硫酸钙，还有那个偏硅酸。我们那个温泉是可饮可浴的。 可以喝的吗？ 对的，可以喝，可以美容。 那我们桐景温泉目前有多少个泡池呢？这些泡池又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除我们别墅汤院以外的话，公共区域的话，有大大小小有48个泡池。 48个泡池哈。 最有名的就是那个五行泉了。金木水火土冷热交替的泡，就是人会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人他是越泡越精神。下到20度的水里面不会感觉冷，然后下到45度的水里面不会感觉烫。 这个五行池里面它5个池子应该是水温不太一样，那我们这个跨度是多少度到多少度呢？ 比如最低的20度，20度零几度，然后最高的45度，45.几度。 那我想再问一下，除了这个五行泉的话，那还有什么一些特色的这个泡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有的就是我们每天会投放药包的那个泉池也是比较好的。像帝王汤啊、美人汤呀、还有牛奶、玫瑰、红酒都有的。 那我还想关心一个问题，桐景温泉这边有没有配套相关的住宿呢？ 有的有的，桐景两家假日酒店。我们桐景两家假日酒店呢，我们贵宾汤院的话有2个房间的，有3个房间的，咱们有3栋，还有5个房间的，咱们还有也有3栋，然后那种8个房间的，咱们这边有1栋，就是刚出的9栋。 就是说，目前呢，桐景两家酒店的房型也非常的丰富，有像单标间、套房、豪华套房、温泉别院以及温泉汤院等等，都是有的。 对，配套设施都是特别完善的，停车特别方便。咱们这边有地下停车库，然后露天停车场都有3个。 所以呢，如果大家自驾过来的话，也不用担心说找不到地方停车哈。那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美食可以推荐呢？ 肯定有的呀，像冬天的话，我们这儿最火的就是烤羊啊。我们这儿都是山上的跑山羊，烤出来那个味道它是外酥内嫩，特别绵软的，特别舒服。它不是普通的一般的羊羔，它是山羊。 那另外呢，比如说我们的游客在桐景温泉游览游完了以后，有没有一些什么特产可以带走的？ 就咱们温泉水呀，小超市都可以买得到，就是保湿的。除了咱们这边的那个温泉水，周边的那个物产也特别丰富。咱们这条河里边的那个鱼啊、虾呀、都是特别多的。周边的农家乐可以吃到一些野味。然后咱们酒店的话是需要提前订。咱们这边离运河、礼花、运河歪嘴里也是特别近的。到了3、4月份看运河礼花的人也特别多。运河歪嘴里应该说是在中国嘛都是特别有名的。 而且呢，这个运河歪嘴里也是果大，外观非常独特，肉质脆嫩，汁多，酸甜可口，被誉为是美容果。 对 啊， 还有那个梨橙，梨橙这个季节就是吃梨橙的时候。 梨橙， 对 啊。梨城也是中国十大名城之一啊， 就是肉质特别鲜嫩，水分比较多，比较甜，口感特别好。在这里呢，我代表真自然真温泉国家五星温泉重庆桐景温泉，邀请全国各地的小伙伴来重庆旅游，来咱们桐景温泉泡温泉哦。 谢谢李经理发出诚挚的邀请。 纳兰天也邀请全国的朋友们一起到重庆来泡温泉。重庆的温泉旅游景区有你喜欢的蓝天白云、晴空万里。重庆是一个你来了就会喜欢的城市。好了，感谢收听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环球旅行家第23系列节目主题冬天来玩吧，我是938重庆私家车广播的主持人蓝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938重庆私家车广播为您制作播出。 那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环球旅行家，请您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诵读小站。 什么是和什么不可，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你的追求着你的坎坷，我开的车。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仿佛足够写一套错爱的春秋。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选择方式，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爆裂才温柔。